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，姑娘哟，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，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你的窗帘，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。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，情意。